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487面，487面倒数第7行，从当中看起。是故善导四愿，从这看起。309品总是为佛去世后无着凡夫也。末二句，如佛金色身，妙相系圆满，可见忧恼凡夫，夜灯彼岸，习界身真金色，妙相如佛，圆满具足。从这看起，这一段文呢，前面虽然讲过啊，它是一个段落。在这一段里面，念老引用啊古来的祖师大德，一再说明西方极乐世界四徒309品，确确实实是阿弥陀佛为了戒引遍法界虚空界所有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啊，所以西方世界这个309品呢，我们人人都有份啊，这跟古大德所说的不一样啊。古大德认为上辈呀是地上菩萨啊才能够证得啊，那么中辈下辈呢节节往下降啊。善导大师是广严经论啊，批评古人所说的这个不妥当啊，他确实是为凡夫啊，所以他讲与大兴凡夫，这就生上辈往生啊。什么叫大凡夫呢？心量大啊，齐心动念啊，都能够为广大苦难众生着想啊，这是大凡夫。那小凡夫呢，是为自己着想，为自己一家着想，为自己的亲人着想，这小凡夫啊。那下辈往生的是造恶业的凡夫啊，造了忤逆十恶，临终遇到善友劝导他，他能接受能信能解啊，就能真干，这是下辈往生啊。所以309品呢，我们通通有份啊，这个观念非常非常重要啊，显示出净土的殊胜。啊，弥陀愿力不可思议。啊，这里讲的很清楚。特别是末后两句，如佛金色身，妙相系圆满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确确实实是平等真的的发生， 这不是靠自己断惑证证，完全是承蒙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佛要不加持，那就不妙了。这一加持啊，借作阿惟越智菩萨啊，不往生这一下下品往生也是阿惟越智菩萨啊，往生到极乐世界，自己的身体跟阿弥陀佛一样啊，慈母真净色身。啊，相貌跟阿弥陀佛一样，妙相如佛。啊，像这个观经上所说，啊，阿弥陀佛身有八万四千相，每一个相都有八万四千随心好，我们没法子想象啊，这不可思议。啊，显示出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啊，妙相如佛，圆满具足。啊，下面更说呢，一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正念，尽慧修凡恨。这是说明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花开见佛，身心立刻就清净，智慧现前了，啊，慈悲心也现前了，啊，自觉觉他了，成就圆满，啊，也像佛一样，设法界一切诸佛如来的六道。凡夫与你有缘的啊，这句话要记住，佛不度无缘众生啊，与你有缘的，无论是有善缘有恶缘，反正与你有缘，有缘他遇到苦难的时候啊，他在那里求助啊，希望佛菩萨了加持他，保佑他。这个意念呢，你立刻就知道。啊，你要是在极乐世界的话，立刻就知道。啊，你就能够现身去帮助他。啊，应以什么身得度呢？你就现什么身，你得大自在呀、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有这种能力呀、啊。啊，就自度度他。那么这些都是阿弥陀佛威神力故大力了，本愿力故大愿了。啊，满足愿苦满力啊，明了是大智。坚固是大德，究竟是大贤啊！佛以这些智慧威德加持你，你才有能力像佛一样啊，去普度六道苦难众生。叫故能令长夜，这个长夜就是轮回啊，人堕落在轮回里面。如果遇不到净宗法门，想脱离轮回呀，太难太难了。生生世世无量劫来，搞轮回生死啊！啊，那么得佛本愿威力的加持啊，你有能力帮助这个苦难众生啊，帮助他们智慧清净。帮助他们身心如佛啊，由此可见此土大兴凡夫蒙佛加庇，上辈往生得无生人有何作业啊，这是非常肯定的 啊，我们能做得到啊，应该努力修学。啊，世间什么都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啊，为什么不认真修学去真看？啊，法藏比丘以偈颂曰：啊，下面以偈子来颂曰，首句即是：我见超世智，见是切理。啊，此正超世之处。啊，安得守十方之常规，以论极乐之品位。啊，所以极乐品位非常的特殊。啊，它不是靠自理，它完全靠他理。啊，自理就是刚才讲的，这是心量大小。啊，能够真正关怀一切苦难众生，能够舍己为人，这就是大心凡夫。啊，大心凡夫修行往生就有机会得上品，啊，上辈的三品，啊，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啊，所以我们应当要发愿，啊，应当像佛菩萨一样，啊，关怀苦难众生，对苦难众生、造作罪业的众生，不要嫌弃，啊，也不需要责备他，啊，他们非常可怜，造作罪业，果报都在地狱，啊，你想到地狱多苦。他为什么造作罪业？他没有人教他，这个不能不知道啊！啊，《无量寿经》佛讲的很好啊，是先人无知啊，他的父母不知道啊，祖父母也不知道，曾祖父母也不知道，甚至到高祖父母也不知道。啊，在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教育丢掉一两百年了，啊，从前清慈禧太后的时候他就疏忽了，忽略了，不重视了，啊，以后每一况愈下，清朝亡国到了民国，佛教就摔到地谷了。啊，虽然还有学佛的人，但是佛究竟是什么，没人懂。啊，也就是真正懂得佛法的人不多了。民国初年啊，讲经弘法的法师只不过十几个人而已。啊，到我这一代，我在年轻的时候，啊，二十几岁的时候，啊，弘法立身的人就太少了，十个不到啊，在全中国。啊，我学佛六十年。那到今天，那今天更少了，今天可能是五个都找不到了啊！所以一般人无知造作罪业，应该要原谅他啊，要宽恕他啊，希望他们能够觉悟，能够回头，能够好好的学习，这就对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又无量寿经超 曰：“谨心，明许三杯九品凡夫往生，故彼是也。”一，凡小往生；第二呢，大圣往生。因凡小者，指三杯。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凡夫小乘啊，这些人往生在西方极乐世界是什么地位？有上辈，有中辈，有下辈。三辈就是《观经》上讲的九品。又游行安乐道也，又四十八愿，初为初心为一切万福，后兼为三乘圣人。第一句话重要初是第一了，心为一切凡夫这是弥陀的本心是弥陀的本愿我们应该要知道后才兼为三乘圣人，三乘声闻圆觉菩萨那是附带的真正的用意是为六道凡夫，故知净土宗义本为凡夫，皆为圣人。我们读到这个地方，要知恩报恩如果没有阿弥陀佛，没有净宗法门，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有任何成就，别说是大成就最小的成就是小乘须陀洹果，初果大乘华严经上讲的实性位的菩萨，初性位叫大乘，大乘初性，小乘是初果，我们能做得到吗？说实在话，根本就不可能为什么？这是小小圣，是最起码的佛在经上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必须要断三界八十八品见惑，这能断得了吗？八十八品见惑在大乘经里面，佛菩萨通常把它归纳为五大类就是见思烦恼，见烦恼五大类。第一个身界，谁能破得了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有人能做到吗？就像《金刚经》前半部所说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四相破了四相才破是小乘须陀洹大乘初心位的菩萨真入门我们在最近应该有三十年了常常劝勉同学我们的真干我劝大家一起放下自私自利，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五欲六尘， 放下贪嗔痴慢，我讲这十六个字啊，这已经很不容易做到了。有没有到初心位呢？没有，直到门口，到初心呢，到这个初果的门口，没进去啊，给你带到门口。那进去呢？进去我这个标准不行，要用佛的标准。佛的标准就是破见惑啊，真的放下我见了啊，知道身不是我啊，身是什么？身是我所有的啊，就像衣服一样，衣服不是我的，是我所有的啊，身不是我啊，什么是我呢？灵性是我啊，佛家讲的真如本性是我啊，明心见性，那你是把真我找到了。这个真我还没找到，只是知道这个，这不是我啊。明心见性才算把真我找到，真我找到你就成佛了啊。菩萨有时候还没找到真我啊，佛找到了啊，不是没有我。大乘教里的常说常乐我净啊，四得了啊，法身有，般若有，解脱有啊，法身有常乐我净，般若有常乐我净，解脱有常乐我净，他怎么会没有我呢？啊，只是不但六道凡夫迷了，不知道；四圣法界也不知道。四圣圣闻圆觉菩萨佛，啊，四圣法界也没找到。啊，所以你就知道他真难了，他真不容易啊。啊，我身见破了之后还得破边界啊，边界是什么呢？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对立啊，我们总是跟别人对立，跟事对立，跟一切万物都对立啊，我你他就对立了啊，这也是错误的见解啊。事实真相是什么？事实真相是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物跟我是一体啊。所以菩萨道理的讲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无缘是没条件的啊，慈悲是爱呀，无条件的爱啊，爱自己，爱众生，爱树木花草，爱山河大地，爱遍法界虚空界。为什么？跟我是一体啊？怎么会有对立呢？那对立是错误啊。啊，这叫个边界呢。第三个，我们中国人讲成见啊，成见呢，自以为是啊。这个里头两大类，因上的成见叫戒取见，果上的成见叫见取见啊。这两种都属于成见错误啊，自以为是啊，事实不如是啊。啊，最后一种叫邪见，不设于前面四种， 错误的看法、错误的见解，统统包括在这一类。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小乘须陀洹虽然没有什么大的本事，他的知见很正。啊，他不是邪知邪见，他知见很正，但是烦恼有，烦恼没断清楚。啊，见思烦恼，见烦恼断了，思没有断。啊，断见惑容易，断思惑非常难。思惑是藕断丝连，啊，不容易断掉。思惑是思想。错误的思想什么呢？贪嗔痴慢疑啊，这个五种思想上的错误断掉了，他就证阿罗汉果了啊，得清净心啊。我们经题上讲的清净平等觉啊，清净心他得到了啊，他证阿罗汉果。啊，我们今天一品烦恼都没断，啊，见思烦恼都在啊，还是执着生死我啊，能不能往生呢？能，叫待业往生，啊，只有这个门，八万四千法门里头通通没有，没有待业的，啊，都是断惑证证，所以它难。这个法门跟八万四千法门比较，那就容易太多了啊！可是容易它还是有条件，条件是什么呢？这个见惑你要有能力把它扶住没断啊，扶住什么？虽有它不起作用，这样才能往生啊，用什么东西来扶呢？用这一句名号来扶。所以这名号方法不可思议啊，这法子太妙了。啊，让我们起心动念呢都念阿弥陀佛。啊，念头才起，古人讲嘛，不怕念起，只怕觉迟。你觉悟得快，念头才起，不管是善念是恶念。啊，第二个念头就换成阿弥陀佛，让我们心里头在一切时一切处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养成这个习惯啊，念头一起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跟西方极乐世界相应啊，你看我们的善念跟三善道相应，我们恶念呢就跟三恶道相应，我们念念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六道里头善道里头没有，恶道里头也没有，他哪有啊？西方极乐世界有、啊、你只跟他相应，你决定到极乐世界，念佛往生是这么个道理啊！啊，总得要搞清楚搞明白了，这一句阿弥陀佛念成功了啊！什么叫念成功呢？不念的时候他也起来啊，念的时候有阿弥陀佛，不念也有阿弥陀佛，熟了，熟透了啊，把其他这一切烦恼之见呢慢慢生疏了啊，圆了，想也想事的时候，我特别是在痛苦灾难的时候啊，第一念就是阿弥陀佛，这就成功啊。四十八愿第十八愿，临命终时一念十念都能往生极乐世界，所以这个念佛要紧啊啊！我们这一生当中大事因缘是什么？是念佛 除念佛之外全是小事啊，都不是要紧的事情啊，最急要紧的事情就是念佛啊，劝人念佛啊，真念成功了，对自己有很大的好处啊，好处什么？自己身心健康啊，你就不会生病了啊。病从哪里生起的？佛给我们讲啊，病毒的根本就是贪嗔痴慢疑五毒啊。啊，我们心里头有五毒，所以外面才容易感染病菌。啊，那是外边呢，心里头要没有五毒，外面什么样的病毒都没有办法侵入你。啊，我们现在讲免疫力，啊，你有很强的免疫力，什么样的病毒到你这来都没事。都不起作用啊？为什么呢？你身心健康啊，这是对自己的好处啊！啊，还有一个大好处，还不但自己的利益，别人也得利益。你居住这个地方呢，没有灾难。那，为什么呢？中国古人常说富人居富地，富地富人居。你修行啊，修到一句阿弥陀佛能够把你的妄念通通啊扶住了，那你是大有福报之人啊，人间天上福报第一。你一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区不遭灾难。那换句话说，这一地区的人民都享你的福啊。这个事情能不干吗？是不能不干的。啊，念佛一定要像个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念一念帮助一切苦难众生啊，帮助他们破迷开悟，帮助他们离苦得乐，帮助他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一生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啊，我们这一生当中有这样殊胜的缘分，真难得啊！你要能够真正相信啊，真正愿意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啊，在极乐世界修行成就啊，圆满的成就啊，成就之后。你像阿弥陀佛一样普度虚空法界忧苦众生啊，后面这一句皆为圣人啊，圣人也得要做啊，苦难中是忧心，他太苦了，他忧心啊。菩萨听到这个法门了，念佛求往生，好啊。阿罗汉遇到这个法门了，辟支佛遇到这个法门了，啊，也发心求生净土，多好，这附带。啊，主要是对六道里面的最苦众生。根据本品啊， 我们这个地方的经文啊，开口便道，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倍，经中的三倍，只是十方之诸天人民，诸天人民是六道众生啊，没有讲到菩萨声闻啊。你看这个经文多清楚啊！啊，故知三辈所指守在凡夫，但经中以经为圣人。我们凡夫对这个经教决定不能怀疑啊！如果怀疑，吃亏的是自己，自己这个亏可吃大了啊！为什么呢？把我们在这一生呢成佛的机会也错过了啊！我们在这一生可以成佛，决定能成佛。啊，这是多么稀有难逢啊！这个皆为圣人，下面《菩萨往生品》里面，十方世界诸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这说明十方世界诸菩萨众啊。念佛往生的人多啊，太多太多了啊！说他的名字都穷劫都说不尽，就是无量劫都说不尽啊！你说极乐世界的菩萨有多少啊？那么经文里面我们前面读到啊，其上辈者，舍家其欲而作沙门。啊，到这个地方才讲到经文头一句啊，舍家其欲而作沙门。啊，上辈呀要舍家，舍家是出家，其欲离欲。啊，一定把情欲放下。啊，为什么？情欲它是六道轮回的起因啊！六道轮回怎么来的？是众生的情深，欲望多了，这个世界就变成六道轮回了啊！你问他为什么会变成六道轮回？这个是佛在《大乘经》上常说的：境随心转。啊，外面境界随着心转啊，那么由此可知，情欲是造成六道形象的第一个因素啊，只要有情有欲，就会六道就会出现。如果情跟欲没有了，断掉了，给诸位说，六道就没有了。情欲要是扶住没断，你还在六道，但是你就不在欲界了，你到色界去了。由此可知情欲的严重啊，这个东西不放下，欲界很苦啊，色界天呐，比欲界就殊胜太多太多了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不可以不知道的，这不是个好东西啊！啊，可是世间人贪念，没有人愿意放下。 啊，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无始劫来，我们就被这桩事情堕落在六道轮回。这一生遇到大乘，遇到净宗啊，才明白这桩事情。啊，才知道无量劫来在六道里受这么多苦，这个受这么多的难，都是为了这两个字。啊，明白之后啊，我们就是真的把它放下。啊，真放下就叫做出家。啊，所以出家不一定出形式的家。啊，这个后面呢，念老都讲到。啊，二祖沙门。啊，沙门就是个修行的人。为僧也。啊，毗婆沙论云：家是烦恼因缘，夫出家者呢，为灭垢累，故以远离也。家有家就有烦恼。所以家这个字啊，中国的文字好啊，它是智慧的符号啊，在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啊。我们把这个家字也用篆字来写，你就很清楚，一看就晓得它什么意思啊，上面这个盖用篆字写，就像一个房屋房子一样啊，像画这个房子一样。那房子里面是什么？是一头小猪啊。啊，代表什么？代表迷惑颠倒。这个意思啊。中国文字是智慧的符号啊，你虽然不知道它怎么念法啊，可是你看它的形状，你能懂得它的意思啊。这个小房子里头是有小猪啊，所以这个字不是一个好字样啊，不是一桩好事 啊。老祖宗用这种符号，就是时时刻刻提醒我们，这个家不可以留念，留念就永远离不开六道轮回了。啊，真的是烦恼因缘。那出家呢？出家是为灭，垢是染污，啊，累是累赘烦恼啊。换一句话说，是为灭烦恼啊，是远离这个家啊。远离最重要的是心里头远离啊，事没关系，事是事事无碍呀 啊最碍事的就是念头，你心上有，事上出家了，心上还有，那没有出家了啊，可能造业更严重啊，反而不如啊在家学佛的居士啊，他真的把家放下了，真的不染污了，高明啊。啊，所以佛法里面讲家有田折之家，有烦恼之家， 有生死之家，有轮回之家，你出哪个家？啊，天者之家，这是我们现在一般人，这个不重要，要出烦恼家了，要出生死家了。啊，这个出家的意思就深了。啊，出也有四种。第一种，身出心不出，身出家了，心里头还天天还念着家。啊，念着家庭眷属放不下，身处了心未处，没用处啊。第二种呢，是心处身不处，在家修行的居士，他真处了，不是他心处了，身虽然有的时候，这心里没有，这搞啊。啊，第三种身心都处，这是真正出家人。标准的出家人。第四种是身心都不出。啊，这是在家不学佛的。或者学佛的时候呢，对家还是非常留恋。造业的反复。所以家有四种，出也有四种。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他给我们表演的。他是身心俱出，佛了，真的即果。还有一个在家居士，维摩居士。啊，维摩居士表现的是心出身不出，他也成佛了。啊，这是告诉我们，身出不出没关系，最重要是心。啊，在家居士能成菩萨，能成佛。啊，世尊当年在世，两尊佛同时出现在世间，一个在家佛，一个出家佛。啊，你们去读维摩经，你看看维摩居士讲经教学，释迦牟尼佛派他的弟子去听经。啊，舍利弗，世尊坐下智慧第一，目犍连神通第一，派这些弟子们去听维摩居士讲经，见到维摩居士顶礼三拜，右绕三匝，那个恭敬礼节跟对释迦牟尼佛一样。所以佛法是师道啊，师道老师抵达了啊，不能说这个老师是出家的大师，我们见到他叫恭敬，这老师是居士，我们就降一等啊，心就轻慢了，错了，完全错了，根本就不懂啊。啊，在家居士修行正果，跟出家菩萨没有两样啊！啊，那么换一句话说，这个修行到底是应该出家，应该在家呢？个人缘分不相同啊，没有障碍。啊，像这些道理现在都没人讲了。啊，佛门里面称呼称和尚，称和尚 关系可不同了。啊，和尚不是随便称的，和尚是梵语印度话，意思是什么？清教师。啊，我所学习的这个法，这个老师他亲自传给我的，他是我的亲教师。啊，用印度话讲，他是我的和尚。那么诸位就晓得我的和尚是谁呀？李炳南老居士，他是我的和尚啊。我跟他十年了。啊，大乘经教、净宗法门都是他传给我的。啊，那么出家呢，有剃度的和尚，有受持这个受戒的和尚，有戒和尚，有剃度和尚，那都是戒缘的，像师父临进门，修行在个人。啊，和尚里面最尊重的，啊，第一大的。就像传法的和尚啊，我们这一生能不能成就跟他关系最大，跟剃度师关系不大，跟传戒师关系也不大啊，最大的就是直接指导我们修行这个老师，这个老师第一大了啊，佛门叫法子啊，叫传法啊，这些常识我们都必须要知道。啊，佛法是真正加你修行的成就。啊，所以出家这个意思很深。六，寻云似云。出家造卧艰难，如陆地行船；在家其过皆易，如海中泛舟。啊，这个是寻云法师啊，他说的。为什么呢？出家的环境好啊，这个道场，古人所谓一中靠中啊，啊，真修真干啊，啊，有善知识领导啊，古时候是这样的，现在一般道场没有了啊，为什么呢？不研究经教了。佛教啊，180度的变质啊，一定要晓得，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一生是教学啊。你要真正了解了，你就晓得佛法不是宗教，它是教育。啊，释迦牟尼佛30年开悟，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就开始教学，30才开始教学，79岁圆寂的，从开悟到圆寂49年。没有一天中断过，他是一个好老师啊，真正的标准老师啊。我们在经典上没有看到释迦牟尼佛哪一天放了假啊？你看，我们看很多宗教经典呢，有礼拜日放一天假，那释迦牟尼佛没有放过假。天天教学，逢年过节也没放假。 啊，那我们就晓得佛法在世间他干的是什么，教化众生啊，啊，教化两个字好啊，啊，如果说教学，教学是因没果，教化两个字有因有果，教是教学，化呢是学生呢接受教化之后变化气质，果出现了啊，由转恶为善，由转邪为正了，由转迷为悟了，由转凡成圣了，就化了啊！所以教化两个字好啊，啊！所以佛法要用现代这个名词来说，它是一种多元文化教育啊，或者我们说多元社会教育啊。释迦牟尼佛是个教育家啊，他本身的表现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他教学不收学费也，而且教学平等啊，不分国籍，不分种族，不分信仰，不管你信什么宗教，你都可以来学。啊，所以佛的弟子当中，有很多是不同宗教里面的传教士，啊，乃至于宗教里面的主持人，啊，都拜释迦牟尼佛做老师。跟释迦牟尼佛学智慧呀，啊，提升自己的境界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佛法里头绝对找不到迷信啊，无论什么事情他都会给你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所以在过去道场里面要想做卧难 啊，同样一个道理，极乐世界都是修行人，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讲经教学没有一天停止过啊，那个世界很特殊啊，人的正报身体是发性身，不是血肉之身啊。他们的异报树木花草山河大地也是发性，发性体，发性土啊啊，所以那个地方看不到变化的现象啊，人活上一万岁还是年轻人，没改变啊，永远年轻，永远不老，永远不衰，这个世界美好啊。人不需要饮食，你看我这饮食多麻烦啊，极乐世界不需要饮食啊，极乐世界人不需要睡眠，极乐世界没有夜晚，光明世界啊，每一个人身放光，我们自己身放光，佛要放光，每个人都放光啊，树木花草放光，山河大地放光，没有一样东西不放光，光明世界，所以它不需要日月，不需要灯啊啊，所以他们的学习没有中断了，我们这不行啊，我们这吃饭中断了， 睡觉中断了，那所以学习难呢，他们学习没中断的，啊，你就能想象得到他学习多么快。啊，所以到西方极乐世界，你想动个恶念、造个坏事，没机会。啊，西方极乐世界贪嗔痴慢疑生不起来，纵然你有这个习气，生不起来。啊，为什么？我们这个世界人贪财。啊，西方极乐世界没人贪财，金银珠宝没人要，黄金来了铺马路的。那像我们这白油，我们这有没有人把白油挖几块放在家里当宝贝？没有啊，为什么？太多了吗？所以极乐世界黄金没人要啊，那珠宝没人要啊，珠宝什么？建筑材料，盖房屋盖东西，建筑材料啊，没人要。啊，翡翠，啊，绿色的玉，透明的，这个是玉里头最珍贵的了。啊，极乐世界翡翠是什么？是大地，它大地不是泥沙，是翡翠。啊，换一句话说，我们这块翡翠呀，在极乐世界是泥土。啊，你就想那个世界的富贵。那个世界的福报啊！啊，居住的房屋，你心里想什么样子，哎，它就变成什么样子，不需要设计，不要施工，啊，随念就在面前了。啊，不想要了，它就没有了，也不要厕除，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你说这个世界？到哪去了啊？啊，我们在这个世这个世界，大的房子，我不敢住。要为什么？我说那不是人住房子，是房子住人。你要伺候房子，你要去打扫，累死你。啊，在这个房子这个世界住房子越小越好。容易收拾，几分钟就干净利落了。啊，住得很舒服。西方极乐世界没关系，再大的房子，它不需要收拾，啊，不需要打扫，一尘不染。啊，极乐世界没有你需要做的事情，啊，衣服穿久了。啊，要换洗啊！你想换，已经换成新的了，旧的不见了，不需要操一点心啊！全心全力都在道上，都在学习上啊！变法界、虚空界，像这样学习的环境，也找不到第二家，只有阿弥陀佛独家有。怎能不去吗？啊，我们跟阿弥陀佛的缘可深了。怎么知道的？因为你天天念他，天天想他，这个缘可就深了。啊，我们冷静的反省就知道了。我们念诸佛菩萨名号，哪一个名号念的最多的？阿弥陀佛。啊，我们学习经典，哪一个经典我们学习的时间用的是心力时间用的最多的？净土无经。啊，这就说明了我们跟阿弥陀佛的缘多深。啊，我们这个地方才发心，真正想到西方极乐世界，极乐世界这边注册了，啊，名字已经登记了，登记在哪里？登记在莲花上，却保持着 就长一朵莲花，莲花上就有你的名字，那就登记了，注册了。啊，将来我们到极乐世界去，阿弥陀佛就拿这朵莲花来接引你。我们这里念佛功夫越念得勤，花就越大。所以极乐世界你从来看不到东西有变异，只有切保持中莲花，哎，它会变，慢慢会变大了。啊，光色越变越好。如果退心了，不学了，改学别的法门了，这莲花就枯死了，就没有了。啊，你一动念就有，不动念它就没有了。这极乐世界看到这个东西有生有灭，就是莲花。除莲花之外，所有万事万物都是不生不灭。啊，所以法师在此地说，出家修道容易啊。啊，在家修道很难啊，为什么呢？在家很容易造业啊，造业就是贪嗔痴慢疑啊，这是恶业啊。又出家修道意味如海中泛舟，在家修福甚难，如陆地行船。然由心出家，而身不出家；身出家而心不出家。今身心俱出家，故云舍家弃日。啊，经文上。这个地方讲的舍家弃日，着重在心。啊，欲望要降低。啊，众生很多欲望从哪里来的？都从身。为什么要保养这个身？啊，要保养这个身，不能不为这个身操心。这就造很多业了。啊，这个事情错了吗？说真的是错了，说假的呢，没错。啊，怎么说真的错了呢？他对于宇宙人生的道理没搞清楚。如果真搞清楚呢，他养生之道啊，就不要靠物质。会比物质更好啊，那是什么念头嘛？这佛讲的太多了，一切法从心想生嘛。如果你心里全是阿弥陀佛，你的身慢慢就变成金刚不坏身，你的色相不像阿弥陀佛的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至少32相80种好会现起。啊，需不需要营养？一点点食物就够了。啊，你看出家人自古以来，修行人吃什么东西啊？佛陀在世，徒步，人家给什么吃什么。啊，佛教传到中国来了，中国出家人一个菜呀、啊，汤跟菜在一起。你看寺庙里头，从前现在没有。过堂吃饭啊，斋堂啊， 斋是日中一时，这叫斋。啊，吃饭叫大锅菜。啊，这是佛门的规矩。佛门融万法为一体。啊，穿衣服，衣服的颜色，啊，这个衣服，这叫袈裟了。啊，这是正色。啊，佛门里面的正色是什么颜色呢？红黄蓝白黑五种颜色染成一起。啊，这个就是所有的色都在这里头。啊，避免世间的正色。世间正色是红黄蓝白黑五色。啊，佛不传。佛传杂色的五种颜色汇在一起。啊，吃饭也是的。这一碗饭饭跟菜合在一起。啊，这什么味道呢？酸甜苦辣咸融在一起。啊，混在一起叫袈裟。所以穿衣服这个是袈裟色，吃饭是袈裟味。就一个菜啊。啊，没有好多好多样摆在这，那世间法了。啊，这出家人简单了。啊，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居士在家人没出家，他过出家人生活。啊，他日中一时。啊，我跟他十年呢，我看得很清楚啊。啊，没有人照顾他。啊，90岁都没有人照顾，还是自己烧饭，自己洗衣服。啊，95岁的时候，他才准许两个年轻人照顾他。那说明他身体好啊。他自己能干呢。啊，吃饭就是一个锅，锅就是碗啊，带把子的啊，叫带把子的，你们看到这个是锅啊，那个量呢不大，就正好他一餐饭吃的，就这个锅。他山东济南人，喜欢吃面食啊，每天面条放一点点青菜，一两片豆腐啊，从生火啊下锅到吃完了，打扫干净了，干干净净半个小时，不浪费时间呢。啊，不要好多碗呢，那洗那么多多麻烦，就一个锅也是他，碗也是他，真自在啊。啊，可是老人非常慈悲。啊，不像一般持戒的人啊那么样的执着，老师一点都不执着。你晚上请他吃饭，他去。啊，他就陪你。啊，我那个时候也有点怀疑啊。对，老师就告诉我。人家现在是他工作繁忙，他只有晚上才能陪你，才能想陪陪你，想向你请教。那你晚上要不去，他机会就没有了。啊，为了要度众生，要帮助他，啊，晚上请吃饭的时候，老师也去，也会吃一点点陪大家。啊，但是讲开始讲话的多，啊，吃东西吃的很少。啊，有时候他晚上的时候，有应酬啊，他带我一道去，我坐在他旁边。啊，听他老人家。啊，怎样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那些善巧方便，啊，我们就跟着学。 啊，这晚上吃饭是上课，是教学啊，在佛法里面这叫开戒，这不是破戒，叫开缘啊，有这种机会，特殊的机会，你不能放弃。哎呀，我要持戒，我不能讲，你要迁就我，现在人怎么可能迁就我，机会就没有了啊。所以老师真的是无尽的慈悲，通权达变啊，一点都不怠慢啊，不固执啊，跟我讲戒律，戒律开支吃饭一定要懂，你不懂你不能吃戒啊，不懂那就死在戒条之下，错了啊。所以我们有信心，一点怀疑都没有啊，身心健康，一天吃一餐，随便吃什么啊，托钵人给什么吃什么，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他不生病啊。心到清净的时候，所有一切不干净的事物到你面前，你那个念头就把它变清净了。清净心怎么会接受染污呢？啊，都变成清净了啊。所以我能体会到啊，释迦牟尼佛圆门托钵，人家供养他的人，那都是醍醐上味最好的味道。为什么到他口里就变了，就变成是菩提上味啊，境随心转嘛，那个饭菜是境界，到我嘴里自己转变了啊，我知道这个道理啊，所以对这个桩事情就不怀疑了啊，所以生活随缘多自在啊，一定要挑剔，那就很痛苦了啊，很操心了，这心不清净的，随缘心是清净啊，所以这个清净称作妙用啊，随缘妙用。就是他不障碍你清净心，不但不障碍了，成就你的清净心这个道理深了啊！一切众生因爱渴故，渴是比喻，好像我们渴了想喝水啊，这个毛病嘛，这就是个爱字啊，众生有爱，所以有身啊，头一个爱你的身啊，从这个里面就起许许多多的烦恼啊，又有身故呢，因有过度啊，才有依报环境呢啊，这一桩事情望境还原观上讲得明白，行一体起而用啊，我从哪里来的，我就是从爱欲来的啊，你看最初一念不绝，这一念不绝没有原因，所以叫无始无明啊，无始没有开始啊，没有过去，没有未来，当下一念呢，现在当下一念我们要搞清楚了，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就是一弹指的32亿8000年分之一，那个叫一念啊，那就叫当下一念 啊，这一念不绝，就出现了无明。无明是阿赖耶，阿赖耶是造物主啊！啊，我们的身体、虚空法界都是阿赖耶变的啊！虚空法界跟自己本来就是一体，永远是一体。啊，是你妄想分别执着，你认为不是一体，错了。佛菩萨知道是一体。啊，所以从一体起而用啊。啊，这就知道凡夫就是因为爱。啊，正报就是摩那识。啊，摩那识里面，佛给我们讲四大烦恼常相随，叫无始无明啊。啊，第一个，身见、我见，执着没有我，执着有我，错了。啊，我见。第二个呢，我爱啊，我爱是贪啊，我慢，我傲慢，傲慢是嗔恚，我痴啊是愚痴，因为贪嗔痴啊，四大烦恼常相同时起来的啊，跟这个我见同时起来的，这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识，众生不知道，执着阿赖耶识生活。啊，因为有这个执着，他就会现一个幻身，这个身是什么？物质现象。啊，莫那识的相分。啊，我。贪嗔痴是莫那识的见分啊，莫那识的自体就是自证分，自证分是自性啊，是阿赖耶的业相啊，这是说明身心故土怎么来。啊，你真的搞清楚搞明白了，学家弃欲啊，爱可禁锢啊，这个禁就是转阿赖耶成大圆净智，转莫那成平等性智，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智，转前五识为尘俗作之，转识成智，这就开悟了啊！这就是所谓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这一转呢，身心净了，国土也清净了啊，境随心转嘛啊，心是主宰啊，心是能生能现啊，境界是所生所现。啊，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好好的去用心啊，自然就能转了啊，我们能过像佛菩萨一样的那样真正幸福美满的生活啊，不要过人间的痛苦的生活。 现在虽然不能完全转，总要有几分像嘛。啊，那我们这学佛就没有白学了。啊，学佛就有进步了。啊，学佛表现在外面真的是无量的法喜。啊，喜乐。大般若经云，菩萨摩诃萨智性好游诸佛国土，因远离居家了，故知出家了为净土真因，以远离不净故。啊，菩萨摩诃萨是大菩萨啊，这一句话里面包围的范围很广啊，从实性位到实回向都称菩萨，这四十个位次啊，实性、实住、实行、实回向都称菩萨啊，实地跟等觉称摩诃萨啊，所以这个名号里头有51个位次啊，菩萨摩诃萨啊，他们喜欢游历诸佛国土啊，喜欢到每一个佛国度啊去学习啊，佛门叫参学啊，诸佛国度他都有能力去啊，啊，去供佛，供佛是修福，去听经闻法是学智慧，佛慧双修啊。啊，这就是菩萨的事业。啊，修成之后教化众生。啊，正在修学的时候也附带的教化众生。遇到有缘他就教。啊，而且这些菩萨都有分身的能力。啊，都有化身的能力。能化无量无边身啊，所以应当远离居家啊，这个要注意到，就是远离不净啊，这个居家了，要用不净这个意思就非常圆满啊，离开一切染著啊，用大乘教常讲的呢，离开分别执着啊，真正做到不分别不执着，那就对了啊。故知出家了为净土正因，以远离不净故啊，着重在后头这一句，远离不净啊，这个是净土正因呐，啊，也就是往生极乐世界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唐海东圆小寺于游心安乐道曰：“无量寿因是三倍因，上辈。”上辈之中啊，设有五句唐朝海东是现在的韩国啊，高丽也 圆晓法师，韩国人，他在中国留学，亲近善导大师，回国之后呢，就把净土宗传到韩国，啊，是韩国的净宗初祖。那么由心安乐道这部书是他的著作啊，他在这个书上写的无量寿经是三倍的因，啊，上辈之中啊是有五句，业者舍家立欲而作善，此行发起正因方便啊，着重在方便啊，确实在那个时代啊，我们知道隋唐时代是中国佛教的黄金时代，啊，唐太宗皇帝啊，跟以后的几位高宗乃至于武则天啊，中宗都是护持佛法啊，佛法在中国历史上最兴盛的一个时代啊，得力于他们护法了啊，那个时候的道场好啊，真修啊，啊，中国佛教十个宗派都在那个时候先后成立的，啊，大乘八个宗，小乘两个宗，啊，都有祖师大德在指导，啊，成就的人太多了。啊，那个时候出家修道真的是好啊。二真呢，发菩提心是名真因，你看出家找一个好的修学环境，这是方便啊，有好环境啊，菩提心才真正发得起来啊，菩提心我们所说的比古来祖师大德的好懂，菩提是真心的啊，真心就是真诚啊，印光大师他老人家常讲的沉浸啊，是一分沉浸的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啊，没有沉浸心，佛来教你你也得不到利益，为什么呢？不相应啊，诸佛菩萨的音声文字全是从自信里头流出来的，真心流露啊，你不是真心不相应的啊，你听了会把意思解错了，不是佛的意思，是你自己的意思，你要是真心的，你真懂得佛的意思，真懂佛的意思你就开悟了啊，一次听经就大彻大悟啊，也是在唐朝啊，慧能大师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我们读经一千遍不开悟，经几百遍也不开悟，什么原因？没用真心 啊，为什么会能大慈？不认识字。一天讲堂都没上过，啊，也是一天禅堂也没去参过，一天都没去过。啊，五祖仁和尚分配给他的工作，是在对房里面舂米破柴，他是樵夫，干他的老本行。所以他在黄梅住了八个月，没进过讲堂，没有进过禅堂。啊，实际上来说是他是庙里面的一个义工啊，这么个身份呐、啊。啊，到后来居然五祖把衣钵传了给他了，这是出乎人意料之外。啊，只是最后那一天五祖召见他，晚上半夜三更啊，在方丈室里面啊，没有人听见，没有人知道，跟他讲金刚经大意，我们估计顶多两个小时啊，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该是三分之一吧，也许还不到、他就大彻大悟，他就明白了啊，五祖衣钵就传给他了。为什么？五祖给他讲金刚经是真心流露，慧能大师听经是沉浸来听。我常讲的，他万分沉浸，他就得万分利益。啊，印祖说嘛，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不就得十分利益吗？百分沉浸得一百分利益，啊，千分沉浸得一千分利益，万分沉浸他得的是万分。慧能大师是满分，一天怎么样？成佛了，真的明心见性的啊！把他清净心得向老师做报告啊，给五祖仁和尚做报告，五句话：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自性本不生灭，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本无动摇，何其自性能生万法。说得真的，老和尚说行了，不用再说了，衣钵就给他了，叫他赶快离开。为什么呢？怕人家嫉妒，人家会害他啊，就躲起来啊，躲到猎人队里面15年啊，大概外面呢把这个事情就淡忘了，15年了嘛，忘掉了。哎，他出来了啊，禅宗大大的兴旺起来了。他说万分沉浸的、啊、一点都不吃亏啊。我们今天听经学教没有那么多的沉浸心啊。所以读经把经的意思都错解了。不是佛的意思，是我自己的意思。啊，听经也是的。没有听到真东西，通通都是自己意思。 啊，在解释佛菩萨的教诲啊，全搞错了嘛！啊，今天佛教最困难的难在哪里？难在没有沉浸心，没有沉浸心，佛菩萨来教都教不出来，难在这里啊！啊，古时候有一点沉浸心，那是什么？从小培训出来的。啊，那我这个年代沾了一点光，啊，沾了一点光是出生在乡下。如果出生在都市，也就没有了。啊，这沉浸学不到了，在乡下了，乡下还很守旧。啊，你们有一些人从家乡来，啊，我们家乡是桐城派的发源地。啊，所以在明清两代啊，文风很盛啊，乡下小孩都念书啊，私塾嘛，我们家乡私塾很多啊，我六七岁还上过私塾啊，我记得时间很短，大概只有一年就改成短期学校了啊，政府来办了啊，短期学校里面的课程古书不念了啊，改成什么小狗叫小猫跳了，是吧？改成这样的课文了啊，真的就完了啊。所以还好的时候还有这么一点点印象啊啊，对父母没有不孝顺不孝顺的，对兄弟没有不友爱的，对尊长没有不恭敬的，这是我们从小养成的啊。我上私塾啊，私塾虽然不大，在祠堂啊，我亲戚家里王室宗祠，现在祠堂也没有啊，进私塾那一天就拜老师啊，我父亲带了礼物啊，供养老师的啊，乡下人嘛啊，带一点礼物啊，进学堂啊，在大殿，那个大殿是在上祭祀祖先的大殿啊，当中供了一个牌位啊，那几个字我认得，大臣至圣先师之神位，很大的一个牌位供在当中啊，我父亲在前面，我在后面，老师坐在旁边，同学站在两边啊，我爸爸带着我对孔老夫子行三跪九叩首的礼啊，先大礼啊，拜完之后请老师上座啊，老师坐在孔夫子牌位的下面啊，我的父亲带着我向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的礼啊，我们才晓得尊师重道啊。我爸爸对老师跪在地下三跪九叩首啊，敢不听老师的话吗？不敢不听了，就是这父亲给老师第一表演叫什么？叫我们尊师重道啊！尊师重道从这学来的，不是讲给我们听的啊！老师跟父亲表演给我们看的。 啊，同学站在两边观礼，每一个同学接进来的时候都是这样的大礼。啊，所以我们对待老师那种尊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啊，我这一生学佛能得到这个老师的照顾，实在就是得力啊，在祠堂那一次三跪九叩首的礼拜，就是这种事情啊。如果对着老师没有这种恭敬心的话，老师怎么会照顾你？哪有这种道理啊？不可能啊。啊，我跟方东伟先生不认识，没有人介绍我，啊，只听说他是桐城人，啊，桐城跟我家很近啊，在桐乡啊，他不认识，很冒昧的写了封信给他，啊，可是我的信是文言文写的，啊，是毛笔公楷，恭恭敬敬。啊，老师收到我这封信，一个星期就回信给我，因为我在他家见面。啊，我到他家去了。啊，当然，礼貌也很周到。啊，他看什么？他就看这个。我们以后慢慢的就想到了。啊，学生对老师这种恭敬的心态，太少了。可能他没有看到，看到我这个啊，这就当宝贝了啊，特别照顾了啊。我写信希求的只是希望能够到学校旁听他的课程，就如此而已啊。他不让我到学校啊，在家里面开课，每个星期天两个小时啊，学生就我一个人啊，一个老师一个学生，每一个星期两个钟的课，我是这样学出来的啊。他为什么要播出时间的时候特别播出时间来教我？诚信啊，尊师重道啊，我想学好学啊，不能满足我，那他对不起我。啊，凡是真正有学术的人，总希望有传人，承传他的道义。啊，中国古人常讲嘛，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了。啊，做老师没有人承传，他就完了。啊，一生找不到传承的学生。那怎么样呢？就著书啊，用文字传下去，希望后人有缘呢能读到他的东西啊，这么一个原因呢。啊，我见张家大师那是有人介绍啊，张家大师跟我约定一个星期一次啊，跟方东梅先生一样，两个小时。啊，我跟张家大师三年。啊，大师圆寂之后，过了一年，我认识李老师。啊，李老师朱金洲老居士介绍的。啊，我跟他十年，学经教，学大乘。特别照顾，没有别的啊，就是六七岁在祠堂看到父母带着我磕了三个头，就那里学来的啊，一生永远不会忘记啊。如果没有这个人，老师顶多你好，我上课你来旁听好了。 啊，不会单独跟你讲啊。所以，一切法从恭敬当中求得，你能得多少，就是看你有多少恭敬心，完全成正比例。啊，没有恭敬心，佛菩萨跟你讲经说法，你也听不进去，你也听不懂。啊，表面恭敬不行呐，得不到东西，真诚。啊，就是菩提心之真诚，这是正因呐。啊，三者断念必佛，这是讲修观。啊，真干呐！啊，观是什么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观念。你有很多观念是错误的，把错误的观念修正过来，这叫修观。哎，这大家就好懂了。啊，现在这个社会麻烦，麻烦在哪里？普遍观念错误，而把错误的观念当作是正确的，反过来把正确的观念当作错误的，这个麻烦可大了，这就带来灾难。啊，对自己来说呢，带来的疾病，身心不健康。啊，对环境来讲是带来灾难。啊，这个学佛的人懂得，特别是学大乘，境随心转，山河大地是随着我们念头在转。我们念头善，山河大地就善；念头不善，山河大地毛病都出来了。啊，《楞严经》上告诉我们，啊，贪心，贪心重，社会大众都贪心，感得的是水灾，啊，嗔恚感的是火灾，啊，火山爆发，地球温度上升，啊，愚痴感的是风灾，啊，傲慢感的是地震。怀疑感得的是大地松散，啊，不坚牢，山会倒下来，啊，大地会沉下去，这怀疑，啊，怀疑所感得的灾害不可以轻视啊，非常严重啊，这我们不能不知道啊，啊，信心坚定。大地就坚固，就不会出毛病。今天人没有信心，所以问题出来了。啊，你真正把大乘佛法认真去研究去学习，你就知道了。啊，今天社会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用什么方法来把它纠正过来？行，有方法，不是没方法。啊，佛早就说过了：熄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问题就解决了。啊，这个句子是五个字一句。啊，我们要晓得。勤修戒定慧，啊，戒定慧就把这个所有不善观念都纠正过来了。啊，熄灭贪嗔痴，贪嗔痴后头还有慢疑，通通都熄灭了。啊，我们身心恢复到正常。啊，山河大地也恢复到正常，正常是最健康的。啊，正常没有病痛啊。 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